作为名古屋大学的学生，我既然今天选举的是名古屋大学的学生会的学友会的会长的话，我不参与选举，但是我有发出声音的权利。 我不参与选举，大家可以旁听，所以在对旁听和发言权是不一样的。 哎，你不能够阻止我说话的权利。 我在这个场合。